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95集，坍塌。临近寅时，忽然下起了雨。陈阳在歇息的堂子里洗漱，抹完脸，看外边烟雨霏微，还夹着星点的雪。陈阳对左右吩咐：“ 让厨房开始热灶，把去风寒的药趁热盛上来，再备上姜汤。主子跟镇府的官袍熏好了吗？赶紧送过去。今日雨夹雪，地上滑。”大伙儿进出侍奉的时候要留心，不要跌了，以免失了体统。 天还没亮，院子里伺候的人便都动了起来。陈阳打伞到厨房查看今日的早膳，厨子见着他连忙叫杂役拿食盒。厨子亲自把食盒交给陈阳：“ 昨儿个听说镇府病了，今早就熬了些鱼汤，煮了些清淡小菜，备着米粥和金银花卷。这儿是给各位爷的早饭，爷们昨晚都守了一夜，喝点热的驱驱寒。” 陈阳摸一下便笑了：“ 好，还给古今备了烧酒，我替他谢谢你。主子的早膳赶紧叫人盛上去，我就先赶着去伺候了。” 厨子把他送出来，杂役还要继续送，陈阳拒绝了，自个儿打着伞疾步回了院子。他们这些禁卫的三餐别人碰不得，只能他们自个儿轮流去取，这是在离北就定下的死规矩。陈阳到了院子，招呼其余三个人下来，打开食盒，大家站一块用饭。丁桃咬着馒头看着屋子：“ 主子起来了。”“ 马车备好了，今日有些晚了。” 陈阳颔首：“ 没想到今天下雨，主子等会儿到了宫里亲自等候的时候还得淋雨。镇府大人的风寒一时半会儿去不了，不打算告个假吗？” 这话问谁？古今和丁桃面面相觑，一起看向跟着来换饭吃的乔天涯。乔天涯一口气喝了粥，竖起一根手指，还没开口，剩余三人就齐声说：“ 咽下去。” 他咽下去了，说：“ 一天假也不敢请，我主子这会儿还算新当差的，哪有上面的老前辈没事他先告假的道理？难道他能比指挥使还忙？”“ 你们锦衣卫这么不是东西啊，生命也要论资排辈。”“ 那也没法子，上下都盯着呢。” 四个人边吃边谈，那边的门就开了，丫鬟们捧着托盘进出。沈泽川夜里被萧迟也抱了一宿，汗捂了不少，脖梗间的疹子还没消。萧迟也已经穿上衣了，见他的精神仍旧不大好，便用手指贴他的额头：“ 药在桌上，趁热喝了。” 沈德川蹬了靴子下来喝了药，披衣穿戴，两个人在镜子前边背对背，衣物摩擦的声音稀稀疏疏。沈德川系好腰带，推开窗看着天色：“ 这雨来的不是时候， 昨晚没动静，今日赶紧疏通还来得及。” 萧迟爷也凑过来，后边给他带官的丫鬟够不着，沈德川便伸手接了。萧迟爷撑着窗，沈德川给他带好，两个人四目相对。萧迟也说道：“ 一股苦味，你再靠近点味道就更浓郁了。” 边上的丫鬟都压低了身不敢出声。临出门时，乔天涯已经撑好了伞，沈泽川下街还没走出院子，就见谭台虎疾步而来。谭台虎看见沈泽川，虽然仍旧面色不佳，却还是行了礼，然后匆匆跨上街。陈阳相迎：“ 老虎，什么事儿？” 萧迟爷已经出来了，古今给他披上长衣，他看着谭台虎没吭声。谭台虎单膝跪地急声禀报：“ 总督，是才东龙大捷的巡查队传回消息，五花楼塌了。” 沈泽川住步等着谭台虎的后续。谭台虎抹了把面上的雨水：“ 塌了砸着西家二少倒也罢了，谁知里面还有皇上在。” 萧迟爷目光凛冽，俯仰之间雨雪下得更大了。沈德川大步流星从半差房出来，葛青青已经等候在街下了。 沈泽川一边挂腰牌一边说， 详细说与我听。 锦衣卫跟着他快步出院，葛青青扶着刀低声说， 皇上是偷偷溜出去的，今早楼塌时谁都不知道，那些锦儿被挖出来的时候，八大营的人还在急着找西红轩，谁知道宫里头该上朝了，太监先连一看皇上早跑了，人找不着了，起初都去采薇宫问穆嫔怎么回事，可是穆嫔也不知道，这下就乱作一团，跟着请出了太后和花三小姐严刑审问伺候的宫娥，这才知道皇上昨夜扮成太监非要跟着西红轩到藕花楼玩。 沈泽川面色不悦， 大内巡防层层把关，他若没人相助，连明礼堂的门都跨不出去。 奇就奇在这里， 葛青青更加小声， 我盘查的时候听守卫说昨晚根本没人进出。 沈泽川面上神色不变，冷眼看着八大营列队晃过去，他一路走得急，都是冒雨，谁也不敢在这会儿打伞，大臣们各个面上都阴云密布，神色凝重的像死了爹娘。海良一跟萧迟也站在坍塌的楼跟前，藕花楼塌了，连带着半条街拥挤着的格子楼台也全塌了，那沟里的泔水早溢出来了，整个东龙大街在大雨间臭不可闻，所有人都得腾水而行。工部尚书潘祥杰是八大家之一潘氏的当家，虽然跟咸德年间的潘如贵一个姓，但潘如贵还真够不着他家的门槛，他是海良仪的童年，在这个位置上没敢出过大错，知道自己登不了内阁，所以一直小心谨慎，想过些日子安稳告老，他儿子已经在户部做侍郎了，哪知他才睡了一觉醒来天就塌了。潘祥杰此刻站都站不稳了，急得手抖，一直说， 快快往，皇上还在里面呢。 海良一被雨水浇得面无表情，他怎么也没想到李建恒能为了玩昏聩到这个地步，他数次擦着雨水又像是擦着泪水对萧迟也说， 我先把皇上救出来。 萧迟也拖了大肠汤水下去看情况，八大营如今的代职是韩城的弟弟韩静，挽了裤腿撩了袍子跟着下来，韩静在雨里喊， 多多，下边被掏空了，不敢挖呀。 下边不仅被掏空了，还割的全是钢，他们谁也没敢说，楼坍塌的时候压破了钢，李建恒要是被压在这下边，那就真救不回来了，大周历史上头一个出来偷心给砸死的皇帝，这话哪个史官敢写，没见过这么憋屈的。沈泽川卸刀下水， 皇上昨夜歇在上边，地方不深， 怕再塌，叫工部的人来。 萧迟也抬身，岑玉也才赶到，沈泽川一见他便立刻对海良仪说， 阁老，光沟今日必须疏通，这雨不停，水就排不出去， 后边还挨着开陵河，我适才去看沿岸的楼全塌了，下边的根基早泡烂了，那堤坝上的石砖多久没休憩了，晚些水上来半个曲都都得淹了，工部这些年到底干什么吃的，潘祥杰你昏聩，这事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啊！ 潘祥杰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老头发都半白了，嚎啕大哭， 我有什么法子，这事儿能怪我吗，户部都是唐老爷，这事儿早800年就提过了，银子不拨，人手不调，我能怎么办，曾寻义我能怎么办。 他捞着这泔水哽咽难言，用头磕地哭喊着， 这让我们拿命偿啊。 海良也猛地断喝， 都是当朝老人，这成什么体统，皇上生死未卜，如今是火烧眉毛，推诿扯皮也得等到人出来了再说，禁军从县下的防守里拨800人 跟着工部立刻疏通关沟，所有违规侵占的宅子马上拆。户部赶紧计算库营，把塌了屋子的灾民汇聚到昭罪寺去统一赈济。八大营巡防各大城门，进出必须要有通牒和文书。这是个紧要关头，望诸位齐心协力稳住局势，不要乱。 海亮一说罢，倏地看向沈泽川， 锦衣卫把守大内，万不要让闲杂人等趁机生事，凡有悖逆者，依照我海人使的命令就地斩杀。 大雨中浮动的人心，在这一连串杀气腾腾的命令里差时间定下去。海亮一走了几步，在雨中摘掉了乌纱帽。海良一脸上雨水滑淌，不容智慧地说： 皇上乃天子，我大周运延百年还不到绝的时候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哦。